尼日利亚和民主刚果的团体网站近日登载文章，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加强和发展成为正规革命武装力量69周年。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以朝鲜的正规武装力量建设为题，载文详细地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抗日武装斗争烈火中积累的宝贵的建军经验为基础，解放后大力推进正规武装力量建设的事实。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以增强自卫国防力量为题，载文指出，因为有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和金正恩同志建设并一直发展的主体国防工业，所以朝鲜人民军成为一支拥有现代化的攻击手段和防御手段的不可战胜的革命强军，大大显示其威力。